台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FM 九八二，爱这里。Fresh Radio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成都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我在遥望着，遥望着天边。我在遥望着，遥望着天边。故乡，故乡是否遥？天边游子飞吟唱，孩提时的歌谣。啊，归去，谁在远方呼唤？天边，天边群山在起伏，倦鸟它已归巢。啊，我的故乡，故乡是否遥？山风吹来的地方，山枣花儿飘香。啊，归去，啊，归去，沙子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？

染红巾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，宛然的你在哪里？ 随你痛

近一些。 知道了。 炫装版石墨烯外衣准备完毕。 不要这么啰嗦，快点说。 能量早餐。

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 天堂。

张彤。我们不停地画着一个圈，圈的尽头是另一个起点。他们不停地跳进这个圈，总期待会得到另外一张脸。不停抄袭着改变，不停妄想这一切，不停期待的明天变成了昨天。你觉得恨却不离开，你觉得恨却不离开。 不停抄袭着改变，不停妄想。

都旁观。我是为你而来，不在乎穿越绵绵山脉。你给我的最爱，永远在盛开，是我一生的思量，是什么？

他说胡同老树伴昏阳，小桥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坡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了，清风偷走呆呆的，听着小溪话。 寻良方。

体会，却我宁头干，细数过往爱恨累累，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的悲，我的心在为人因你是怀住 水如江，死不具名的你，闪烁至此，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，处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？ 是我最想要的丫头。

迷失自我，享受沉默，这是你要的和我无知生活，一身无双，自得其乐。谁的命运？谁又能怪我？这世中孤独和我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。其实是我。 7000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。 却再也不惧怕风雪成片，诗人笔下画风，垂柔试图笔尖。